年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哎，听到这样的欢天喜地的感觉， 哎呦，仿佛置身于超市。 超市，好吧，现在是早晨的7点整，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好，今天呢，我们从第一首歌曲就能看出来，跟平常有点不一样了啊。 来来来，双手抱拳，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来送给各位。 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你什么都顺心，年年都如意，走路也大摇大摆，笑口常开，用心把爱去灌溉，要播的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恭喜你，我和我的小伙伴都进来了我国队，恭喜你，广场的叔叔和奶奶继续摇摆，恭喜你，又有钱又有财，无风出众，人心自嗨，管他的拆不看拆，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我理多人不怪。 Yeah，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祝愿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过秀才，至少充满你脑袋，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够胜过人所有比赛。哦，礼多人不怪，恭喜发财。我的老街就住在这个团里，我是这个团里土生土长的人，而我团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人来向餐厅和睦，老鼠夜晚更合群。 有没有来自于刘德华和李宇春带来的《恭喜发财2016》？ 我想问你，从哪里把这首歌找出来的？ 昨天我找到一个歌单，特别好啊，真的是如你所说啊，这个春节超市必备神曲哈、啊。 除了这首歌，还有些什么歌？ 还有这个什么《中国娃娃》的《中国年》啊， 恭喜你啊！ 你知道，如果你是找那个春节的歌单的话，出来的都是这个《难忘今宵》啊，或者春节序曲之类的歌曲啊。 对对对，但这首哈《恭喜发财》也饱含了我们对于大家狗年的满满的祝愿。 哎， 今天早上好多朋友眼尖已经发现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57、58分的时候就有人说，哎，签不了到啊，今天你系统是出什么事儿了？我的好奇心大发， 对， 因为我基本上已经放弃签到这件事情了，就从来没签到过前十。 嗯， 今天去点了一下，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今天的签到第五位，我们要不要只念念第五位？ 第五位是静瑜。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厚爱， 谢谢大家的这个稀稀拉的掌声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系统的这个瘫痪应该是给你做好了一次充足的准备、啊。 没有没有，我们系统终于在59分的时候恢复正常了，所以今天依然是签到的。来看看签到前十名。 好的， 第一名我爱无惧王超，第二名一勺定乾坤，第三名是董思冉，第四名是不吃鱼的猫。不吃鱼的猫哦，还好我是第五名，我是鲸鱼。 第五名是鲸鱼，第六名是培培，第七名是一条咸鱼，第八名是太子，第九名是 方七娜仅有的执念，哇，这个太难念了啊！第十名是陆平，恭喜上十位朋友。 嗯，大家都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呢。首先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 嗯，好， 来看看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只是天上的云有所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跟昨天相比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好在呢，最高气温还是可以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的天气不太冷，适宜您户外溜达溜达。 但是呢，今天的空气还是很干燥的，所以请大家来预防一下火灾的发生，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天，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最近的温差还挺大的啊，将近快到15-16度的样子了啊。 嗯，想要温暖，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喜欢，因为我真的就翻到过， 是 因为腊月29嘛，经常的话大家需要在这一天或者前几天的时候去打扫房间，帮爸爸妈妈去洗洗窗帘啊，然后擦擦玻璃啊。大扫除当中的意外惊喜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 是，比如说呢，你发现了很久没见的零钱，消失很久的衣服，衣服是怎么消失的啊？还有书啊、照片啊、唱片啊、鞋子、包包等等东西啊。反正我跟你说，我最大惊喜就是一定是从这个很久没见的衣服当中翻出这个零钱 、嗯，对。还有就是妈妈帮你收好的衣服，隔了很久你终于发现了，哎，自己那么小时候曾经穿过的。 嗯， 包括你知道家里的百宝箱，你看我这么叫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对。 沙发后面，只要你把沙发往开一挪，你知道小的时候的那种什么娃娃呀，吃过丢掉的糖果啊，还有一些小零钱啊，就全部都找得到。 小的时候丢掉的糖果看到还叫惊喜吗？ 没有，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无意中就吃的时候就发现哎不见了， 是， 然后你隔了很久之后发现它还躺在那儿，然后包装纸都已经变颜色了。 沙发后面一看，这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啊，你像我每次基本都是这个往年不穿的这个大衣羽绒服当中会存个10块50块的啊， 存个10块50块就发现没钱吃饭了，把衣服扒拉扒拉，哎，存货不少， 哎，忽然感觉恭喜发财出现了，有没有哈？ 大扫除当中的意外惊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哎，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最近呢为了方便春运返程乘客的是顺利归家，本月的14号也就是初4到3月18号期间呢，地铁2号线、7号线以及9号线每天的首班车的前后时段将增加临时的客车哈。 对，是本月的19号初4到3月18号期间会增加一些临客，不仅呢可以让凌晨返京的乘客可以尽早的坐地铁回家，也可以大幅度的缓解火车站周边返程的这个客流压力。此外呢，地铁北京站然后北京西站每天将提前20分钟开启车站大门， 提前20分钟就开始了， 对，减少凌晨返程乘客的等候时间。 哎，这样两条非常便利的举措呢，估计呢有很多呢这个返回北京来准备顺利工作的朋友呢就可以乘坐地铁，这样的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了啊。现在的春节呢不光是这个怎么说年味越来越重了，而且呢我发现我们的这个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了啊，这个城市呢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让大家能够非常祥和的来度过春节哈。 是，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今天甜蜜的还有 Mercy， 他说我今天要去领证啦， 哎， 恭喜哦， 太甜蜜了，恭喜。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8岁的小魔女，来自于范晓萱带来的你的甜蜜。好了，7:11，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刚才呢，这个范晓萱用自己的甜蜜来今天给我们加了一点点的糖哈。这个芳香怡人说，祝天下西方情人节有情人终成眷属，都嫁给爱情哈。 对，今天有朋友领证哈，刚已经恭喜过了 Mercy。 然后今天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大扫除当中发现的意外惊喜，大家惊喜很多啊。 是， 像笨雪人这个有点惊吓了我觉得他说春节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前女友给我写的情书，惊喜吧。 嗯， 但是我媳妇儿就站在我旁边。 媳妇儿知道那是前女友写的吗？ 嗯，但是也已经结婚了，没有关系，就共同美好的回忆嘛。 不， 也看你太太怎么想了。 妈呀，你在这说是共同美好的回忆， 不是以前的美好回忆 啊？那还好，那还好。 对，你看你怎么想了？如果要是就换位思考的话，要是我就觉得没什么。就我老公以前很受人欢迎啊，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有道理啊。这个林睿木远在路上2018说，有时候呢刻意找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不过呢不找的时候反而出现了，该出现的总会出现，好绕啊。他说就像女朋友，哈哈哈，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吧。 到最后其实重点在女朋友。哎，2018应该会出现女朋友吧。 对， 也祝福你哈，希望在2018年可以收获自己的幸福。 是， 还有太子给我们无图无真相了，晒了一个随身听，他说这是我大扫除的意外惊喜。比如说还有很多年前夹在书里的压岁钱自己都忘了。哇，你把压岁钱夹书里啊，这真的是，你说你要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这是不是一辈子都发现不了了？ 充分说明太子跟我是一类人，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小惊喜先埋在书里，这跟饺子里面包个硬币， 你是放在兜里， 兜里对， 迟早都揣得出来。你说这放在书里危险性就比较大。 不，那件衣服万一我妈忽然想，哟，那件衣服没洗。 啊，送人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啊， 找到了好多以前都找不到的东西。 对啊，太子呢，这个我确实给我们了很强的回忆感啊。这个当年叫做 Walkman 的东西呢，是陪伴我们青少年当年听歌的时候一个神器哈。 是，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呢是在上班的路上的，咱音乐秀也会欢乐大家的上班路。 嗯， 但是有很多朋友是在返乡的途中，包括今天大年29了，很多朋友呢是赶着明天放假之前请一天假凑着然后回家。那么我们也跟大家预报一下哈，因为这两天北京铁路迎来了春运的最高峰，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是达到了56万人次，其实可以从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感受到春节的热情。 是，北京局的集团公司呢发送的旅客超过了105万，而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都开启了急旅客进站通道，从取票到进站， 最晚呢为旅客提供快速进站的服务。而北京西站呢为了临时开设列车呢，临时前30分钟到站的旅客呢是开辟了急旅客进站的通道哈。 对，晚到的旅客可以快速进站，有这个急旅客进站通道。还有北京南站的急旅客服务，重点解决距离开车15分钟以内的旅客进站上车的问题。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车站有了这样的服务，但是咱们不能说哎没关系，15分钟就能进站，我卡着15分钟到，还是得提前到站，从从容容的，别赶不上车可就麻烦了。 对，这个15分钟到的时候有很多意外的情况能出现的啊，这个确实就没有什么调整的时间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和美美的这个顺利的归家过年啊。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Like your cup and taste 来自于 Calvin Harris 以及 Pharrell Williams Katy Perry 啊，这首歌曲如果不是冠军单曲的话，哪首歌是呢？来，我跟你说说这首歌曲的具备的冠军单曲的一些条件啊。优秀的音乐制作人，一大堆人马的联合制作，关键还有一专五冠的 Katy Perry， 已经没有 rap 创造 rap 要上的这个 Pharrell Williams 当中那一段啊，我觉得真的算是，跟春节有点像，真是一首歌曲就包含了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的事情和一大堆的人哈。 这首单曲其实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早音乐秀 的后花园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嗯， 好多朋友都就是听到最后就直接过来说，为什么天天放天？实在是我跟泽华当时都觉得太好听了。 是，所以你们俩当时也是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人生啊。所以这首歌就叫做 Feels 啊。当然呢，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年呢，这个大家估计会碰到一些节前的交通高峰。根据往年的情况预测呢，今年本市预计有四条高速的多个出京路段比较容易发生拥堵。 对， 今天来稍微盘点一下哈。 远途的乘客呢，可能会选择火车还有飞机回家。 嗯， 但是像比如说在住在周边京津冀区域的，就自己开车回去了。 对， 所以呢，预计有四条高速的多个出京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京藏、京城、京开和京港澳今天午后就将发生拥堵。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哈，建议您还是要提前的错峰出行。 嗯， 具体的路段有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还有科技园到昌平西关站，以及居庸关到世界山区路段的拥堵时段，都是今天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还有明天到2月26号初六每天的8点到12点。 也就是说时间还是挺长的。而京承高速的出京方向呢，望河桥到吉祥寺的桥段这一段的拥堵时间段呢是今天下午的15点到20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在明天除夕到2月21号初六的时段呢，这时段的拯堵时间会提前到每天的早晨7点到12点。 京承高速有三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是出京方向马家楼到新发地路段，还有2月15号，也就是初一早上7点到11点，这是拥堵的时段。 我说的京开高速哈。 啊，京开高速，对，出京方向双元桥到天宫院桥，每天的9点到12点也都是拥堵模式。 另外呢，出京方向的这个鱼筏到世界段， 嗯， 啊，这段呢是每天的14点到23点呢将持续拥堵，而明天的8点30分。到11点也会同样拥堵啊，那基本就是早晨早高峰这段时间就是挪后了一点点啊，基本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拥堵的状况。 对， 啊， 还有如果您走京港澳路段的话，这个出京方向西道口到五环路段也是拥堵的时段。 嗯， 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6点，还有明天的8点到11点。 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节日期间的这个出京的这个高速的交通路况。好，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曲一出来，我估计你们就会知道是什么了。 童年回忆杀。 是，估计过年的很多人准备去 KTV 玩一下，有多少人唱这首歌曲会暴露一下自己的年龄啊？ SHE Superstar。 上秋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Star 来自于 SHE 啊，原来呢我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每次还觉得有一点点违和感，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出来的时候放在什么时间合适，今天我突然发现非常合适，跟过年这个感觉就挺衬的 前奏。 你 是说那个一出来就有一种中国风的感觉？ 对，中国风的感觉，就感觉哎马上放鞭炮了啊，而且有人非常酷的跟你说，哎谁是你 Super Star 啊。 你描绘了特别好的一个图景，就是过年期间回家了之后呢，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总要聚一波的呀。 对， 聚起来了之后，大家在 KTV 里面肯定就会唱这首歌曲。 对， 我每次一定要抢 Hebe 的最后那一句，就最高音的 You are my， 好吧。今天不行。 不是，你每次怎么最后的结尾都是要秀晒炫自己的一个技能，比如说自己的高音很好之类的。 假声，只能唱假声。 是，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大扫除当中的意外惊喜。今天是腊月29了。QQ 华跟我们说，他在大扫除当中总能找到单只的袜子， 太厉害了啊， 挺可爱的哈。 请问另外一只在哪里哈？ 他是一个在英国留学的留学生，对，然后呢也是每天用 APP 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今年的外国同学嚷嚷着要跟我们一起过春节，结果啊今年春节就变成了买菜做饭和和面包饺子，组织做游戏准备礼物，说着英语跟一群老外过年，其实也挺好玩的。 就很好玩啊。 对， 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煮各种各样的火锅，因为这种火锅呢当中呢估计就会这个比较有意思一点点，就是南来北往什么东西都有啊，都大家可以凑在一起来煮火锅，哎，这种感觉很不错的感觉哈。 嗯，把咱们的文化传递出去嘛。 嗯，咱们的文化传递出去。 春节啦，带着老外一起包包饺子，吃吃年夜饭，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和杨丞琳的《打呼》。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北京移动给大家拜年啦，过年八天乐，每天流量免费2小时，快发送短信2018到10086，帮您放心守岁抢红包。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

没有蛋了。站起来，一起摇摆，站起来 ，dance dance。这节奏并不算快，怎么可能乱了节拍？站起来，一起摇摆，站起来 ，dance dance。不等我为你发功，你们全都败下阵来。 全副武装来自于 Twins 以及容祖儿啊，这首歌曲呢？听得出来哈、啊、还是很有 hiphop 的味道，而且呢曲风有别于三个人过去的作品啊。有人问到了三位为什么这次首次合作便选择了这么火辣的一种曲风方式，他们一致认为呢唱快歌感觉会开心一点哈、啊、 也会适合放在腊月二十九这个开心的日子送给大家，全副武装、 哎、 当然回家啊不要全副武装了，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有买好的吗？ 对啊、今天呢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不是新衣服的事儿，而是你原来在打扫大扫除的时候有什么意外的惊喜，比如说丢失发现了一些很久不见的零钱啊，消失很久的衣服呀、书呀、唱片啊、鞋子、包包等等，都可以跟我们来互相的来分享一下啊。 嗯，那今天在后花园当中哈、啊、感觉到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都已经回家了或者在返乡的途中、 嗯、 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些在今年会上演的一些优秀的演出。 对， 比如说昆曲赵氏孤儿首演场昨天已经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对，2017年呢在北方昆曲剧院呢是建院的60周年，而这次昆曲首次尝试演绎下经典的悲剧《赵氏孤儿》，对于院线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元杂剧呢是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主，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呢，这次也算是大家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春上面的一次祝福了哈。 就是提到昆曲哈，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唱腔特别的华丽啊。 嗯， 念白也很儒雅，表演特别的细腻，特别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那些衣服，哎，你知道就是舞蹈加起来也特别的飘逸， 非常雅致， 舞台背景很唯美。 对， 但是赵氏孤儿呢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悲剧，前一段时间这个非常火的一档综艺节目就是这个演员的诞生，在结尾的时候前三甲的这个学员们也是一起演绎了这个赵氏孤儿、 嗯、 看的人心很揪哈。 是 怎么样把剧中的悲表现出来，也让主创们煞费苦心。 那这一次呢重新解读了一下春秋时期的这个故事啊，实际上呢大家很多人呢都是比较清楚的啊，就是晋国贵族赵氏被奸臣呢这个屠岸贾陷害之后呢惨遭灭门啊， 屠岸贾 啊 陷害之后呢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长大以后为家族复仇的故事。 对， 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但是呢以昆曲的形式来表现出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的。 好，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再没边儿，里面也是糅杂了来自于京剧以及昆曲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应该也是非常熟悉了哈。 提到这个再没边儿，一看你这首歌就听过很多次，我们都会说哎再没边，但是王力宏就会在里面再没边儿， 来自于王力宏的儿化音哈。 上画中的仙女，那像是力量为爱小像陨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那些又在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但情爱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的很深很远很古典，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与离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没有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念，不愿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金融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剪不断思念与离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谁人愿，千年的 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黄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里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浪故事里，步骤慢铁七分生命，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好 好好好好好，哎呀，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啊！ 给我们力宏疯狂打 call 哈，再没边儿，哎，一定要用这种边儿， 哎， 怎么也说你是我的好哥们， 哥们啊，对啊，这个王力宏再没边儿，最后都说到了这首昆曲了，所以呢，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昆曲《赵氏孤儿》还有点像，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不妨去关注一下啊。 不不，都是昆曲，但一点也不像，这《牡丹亭》跟《赵氏孤儿》是俩故事，必须跟大家说清楚了啊。 是 这是昨天已经在保利剧院上演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昆曲《赵氏孤儿》。 嗯， 大年初二开始呢，北京市珐琅厂将举行景泰蓝皇家艺术庙会，哎，这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庙会。 对， 在现场还有非遗大师设计制作的景泰蓝狗年生肖饰品将亮相。 对，除了传统的景泰蓝的摆件之外呢，今年还特别添加了一些新品种。一个呢是以八骏图为主的周气蕾，而另外一个呢是以国花牡丹为主的国色天香。 这两大景泰蓝作品集中展示了景泰蓝制作的顶尖工艺，所以您过年期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北京市珐琅厂去逛逛，看看景泰蓝艺术。 非常好啊，这过年呢能去好好的看一看，然后逛一逛。我觉得过年呢就需要带着自己最心爱的人一起去大街上一起傻笑一下。 为什么？ 眼看着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的符号，我都会舍不得删掉。 电台传来天气的预报，想起你为我折雨的外套， 尽在西铁营万达，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 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No more. I keep trying, nothing's working. I still wanna know. if you're alone, I can try and put this behind me. I still wanna know who's taking you home. For tonight. Tell me, do you have faith in me? Stay the whole night till you feel the sun rays. Can you forget everything your man say? And let all of our pain be the champagne. Let me take the wheel from here and penthouse sweet chill from here. Show you the real is here. Stare at the skies with you. Only got eyes for you. Even when the lights are, I'm visualizing you. I see a wonder wall. I get close to you. I watch you let it fall and get emotional. Erase the past. We are free at last. I'm begging, please don't. 来自 Little Mix 以及 MGX 带来的 No More Sad Song， 非常喜欢这种非常欢快的歌曲啊，一听就会使人高兴，希望全世界都 No More Sad Song， 全世界人都能够一起开心。 今天咱乐秀也是贯成了这个策略哈，就是没有任何不开心的歌，从头让你开心到尾。 是，今天呢大家就稍微开心一点吧，对吧？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估计呢很多人看到以后呢，不知道应该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大扫除当中的意外惊喜应该是开心的，是吧？比如说很久之前没有发现的零钱呀、啊、消失很久的衣服呀、啊、书啊、照片、书包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你有哪些惊喜能够发现到哈。 6月29了，很多家里应该已经大扫除结束了，也可以把您当中的这些意外惊喜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嗯，今天后花园当中的很多人在跟我们说大家的这些意外的惊喜，也有很多人呢在不停的跟我们说过年好哈。我觉得这两天洋溢着浓浓的春节的气氛哈。 你想跟大家推荐一个节目叫做异口同声，过年期间就可以看得到了，就是大年初二晚上、黄金时间在浙江卫视开唱的，叫做大型音乐猜评推理节目。 哇， 具体是干什么呢？ 猜评推理节目，这档节目呢将用以音乐唤起时代的回忆的方式，带观众一起去回望一下远去的时光和心情。当然节目当中呢是邀请乐坛的代表性歌手，讲述了一下金曲背后故事的同时呢，也将邀请一些严格甄选以及专业培训的魔唱歌手们，用他们以假乱真的声线 向专业的猜评团发起挑战啊。 当然除了这些魔唱歌手，还有大牌歌手出现，现在已经参加录制的就有周笔畅、王心凌、方大同、光良、周传雄、曹格、范玮琪、林宥嘉、赵传、辛晓琪，阵容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对，当然还需要节目开播的时候才能够揭晓。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这个周笔畅和王心凌和光良已经率先出场，回忆起往事了。这三个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来听一下，一同参与节目当中的方大同带来的三人游，可能会有一些答案啊。 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这还在我手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来自于方大同的三人游，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呢去关注一下黄金档的时间，来自于浙江卫视的一口同声。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受到大家重视的游戏绝地求生，最近的吃鸡方面的相关的消息哈。 相关的消息一下就正经起来了呢。 正经起来、 这是因为去年12月是发布了一个早期测试的绝地求生，最近公布了测试期间的一个游戏数据。其实刚刚就着方大同这首歌来说哈，三人游三个人在一起呢其实可以 打打游戏，比如说像昨天跳一跳还出了这个什么集体对战版哈。 是 最近看出呢，这个绝地求生共售出了2600万套， 哇， 玩家人次达到了1.3亿，我的天哪、 啊、对，然后呢这个共1300万人呢死于厨房的平底锅下，就是他当时有里面有一个武器哈， 嗯， 每2秒钟呢就有一个人在游戏当中死亡。另外呢资料还显示最受欢迎的枪真的是 M416， 共被使用过558亿次，最受欢迎的汽车是 UAZ， 被搭载的次数是66亿次哈、啊、这个驾驶的里程呢达到了47.8亿公里，这个是地球跟月球之间的距离的1243倍哈、啊、 所以从这些数值当中也可以看出这款游戏的火爆啊。 是 游戏玩家请收下我的膝盖吧，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嗯，所以呢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们敬佩。所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志祥和萧亚轩，败给你了，我真的是败给你们了。 拼命讲冷笑话，想东躲北京，还要我陪你吃冰。恋爱是什么逻辑？双生星座和命令，到底是在你心里？你怎么进电梯就要一人整理？是在乎我有得比？答应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为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火星？我越来越记忆，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嘴硬，好面子要加三级， 好想被你吃定。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敢对对对，不敢对对对，不了带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都觉得有默契。不敢对对对，不敢对对对，不 见了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只是穿的心感谢而已，明明你很自恋心中，你是第一，你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记忆，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地。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唯一不能 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 败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联袂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乐多港精彩新春嘉年华，挂花灯、迎福气、吃惊味儿、看惊觉，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17，乐多港过惊味年，乐多多福更多。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见证奇迹诞生，铭记感动时刻。临时插关赛，见证冠军之路，高清直播记录精彩瞬间，看2018平昌冬奥会，只在歌华有限。 国华买首饰到国华呀？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买首饰到国华。

来自苏醒的 Be My Ladies 啊，这首单曲呢明明非常好听，情歌也是明明非常好听，但是为什么苏醒要剃成短发呢？最近哈，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感觉觉得自己当帅哥当的时间太久了，准备换一种感觉来过人生。 我觉得苏醒一直没有认为过自己是帅哥吧，还是靠实力取胜的，老是调侃自己物美价廉也是够了 也是够了啊，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好的，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动态，来自于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宣布定档今年的4月28号哈。 嗯，刘若英来导演，但是他也邀请了张一白来监制。这部电影的主演是井柏然和周冬雨，名字叫做后来的我们。哎，那是不是跟他的歌曲后来有一点点关系呢？ 嗯， 而且呢这次也专门邀请了田壮壮导演来主演。 对， 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应该非常感兴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梗概。 跟春节有关系。 对，就是井柏然和周冬雨这两位主人公在几次春运过年回家期间发生的邂逅还有爱情周折。 嗯， 其实体现出就是现在在大都市漂泊奋斗的这些年轻人的情感和遭遇。 当然最近呢就在春运的回家高峰期呢，片方也是发布了预告片以及提问的系列海报，用提问的方式呢带入了人生和春运的现实的主题。为什么只有过年你才能想到回家呢？为什么在拥挤的人海当中你还觉得自己孤身一人？所以我们来听听来自于刘若英的这首单曲《一辈子的孤单》。 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Wait. 来自于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刘若英大导的这个第一部指导统的这一部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也将宣布定档在今年的4月28号，请大家去支持一下。 说好了今天是没有三丧的，但是放了一辈子的孤单，所以我来讲个笑话挽回一下好了。这是个真事儿，前段时间我闺蜜说因为她买了某品牌的这个精灵，就是一个自动会播放的一个人工智能的音箱。 哪有这 个 东西？ 然后对，回到家了之后就特别开心的往沙发上一揽，哎，播个歌吧给我。然后那个精灵就下面为您播放一辈子的孤单，然后换一首没人爱你。 都还不错了。就是当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知道当年广播台给我放的是什么歌曲吗？来把这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郭鹏，一无所有哈， 一无所有。 好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导演呢，这个维斯安德森呢，发布了他继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之后创作的第二部动画片犬之岛的预告片。 那在今年的2月15号，还是大年三十儿，这一部犬之岛将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上作为开幕影片来首映。 嗯，当然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也请大家来持续关注一下。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早安音乐秀。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你怎么看待励志的书籍呢？ 看再多那都是别人的人生。 好的，是同样是别人比自己强，为什么有时候会嫉妒，有的时候会崇拜？ 远的崇拜，近的嫉妒，够不着的崇拜，够得着的嫉妒，有利于冲突的嫉妒，没利于冲突的崇拜。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点妹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real 鸡尾酒。我个红包等你领， 今年和 real 把您过年轻。 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啦！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新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齐丹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All the dreams you see, girl. That's what I go through every day. Is this 是来自于 Quincy Jones 带来的 I Know Corrida。 说到总说复古复古，我们今天呢来一首真复古的单曲，节奏布鲁斯大师同时也是 MJ 的导师 Quincy Jones 的音乐，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还是很时尚呢？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是这个大家呢忽然发现的什么，有那些很久没有发现的意外的惊喜的大扫除当中啊。这个玉一三说，我家大扫除呢是请的保洁一起来擦玻璃规制卫生，搞笑的是居然在沙发后面发现了一个橙子，都惊到了，还好没腐烂啊，确实有一种意外之喜的感觉。一个橙子还没有腐烂，我觉得确实跟你刚才说到的糖果真有一拼哎。 但是糖果是放了很久，就是这个橙子还没有腐烂，应该是刚丢下去还没多久哈。 哦， 就是在过年期间哈，打扫卫生，您在家里面有发现什么打扫卫生的时候的意外之喜？ 嗯， 欢迎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继续来看一下，北京人艺呢最近呢宣布夏季的演出季呢将在4月23号来正式启幕了。杨麻将、大宋诗以及呢这个李白这些观众的老朋友将再现舞台哈。 是之前比较难买票哈，但这个夏季演出季4月23号正式启幕，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玩家将在今年二度现身。不过呢，这一部古玩戏不会孤独，因为另外还有一部跟古玩相关的京味戏，就是人民导演的《莲花》，时隔3年也将再次回归上演。 另外呢，9月下旬呢也是人艺的金秋演出季了，在收获的这个主题之下，一批馆藏级别的艺术珍品呢将会再现舞台当中，包括天之骄子、华变以及天下第一楼和小井胡同啊。 嗯，听到天下第一楼和小井胡同，北京人都比较熟悉哈，这是京味话剧的代表作。 对， 北京人艺的院长任明也介绍说，他们是请了10几位著名的编剧来进行体现北京文化和风格的话剧创作。除了老北京的京味呢，也将着力挖掘新北京内容的原创话剧。 非常好，大家有空呢去看看话剧啊，这个我觉得对身心是一种陶冶和情操。来听听小旺福，两个恰恰好。 Only you and me， 见面就笑嘻嘻，我和你就这么神奇，恰恰好在一起。采花蜜，蜜蜂采花蜜，飞到东飞到西。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恰恰恰恰似你。 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呢小旺福的那首歌曲，确实非常欢乐啊。但是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看戏精是如何诞生的。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呢，演员容易有人格障碍，多表现为爱慕、虚荣、自恋或者夸张。 现在我们就习惯开玩笑了，说哎，你简直就是戏精本精啊， 对， 吃货本货啊，等等的。 吃货本货。 对，其实这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呢，是以214名演员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 对， 就把他们的这个性格特征跟由非演艺人员构成的这个对照组做比较，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演员可能会比较容易有人格障碍，但是呢，人格障碍反而成就了演员。 对，这些性格特征呢是符合人们对演员的固有印象的，比如说这个寻求关注啊、任性啊、自恋等，以及行为的不稳定等等。而且呢，上述的研究还指出呢，这些特征对于演员确实是一个财富。比如说自恋让一些演员有信心能赢得观众，而强迫症呢，则有助于他们去背熟台词啊。原来强迫症还有这种好处啊。 哎呀，这一点第一点简直不能更赞同。自恋让演员有信心赢得观众，比如说最近大热的这个谈判官当中，黄子韬简直是圈了一票的粉丝啊。 你为什么一直在发表情包是吧？有人说， 就有人为什么一直在发自己的表情包？没办法，他自己的表情包就是红啊。 好，继续来听一下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稍后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精彩继续。 春天后太阳缓缓的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海底像那风筝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画面有你情节，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

汪汪汪为谁而忙，一人晚餐一人观光，就落单你管他们会怎么看，路是一半再加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好强是为了别人江山，或不让自己失望，找个方向分摊孤单，也强迫自己折返，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独一无二，单身就你一个，不必谁来认可，不必和谁凑合，全自主想玩就玩，都是一半再找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也还是让自己更爽，找个伴想分摊孤单，也强迫自己折返，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独一无二， 来自于独一无二的莫文蔚带来的独一无二，打开了我们8:37的打招呼的方式。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是静瑜。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呢如火如荼的平昌冬奥会的相关的一些资讯哈。 昨天上午呢，中国女子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运动员2009年世锦赛冠军刘佳宇，凭借第二滑89.75分，是为我们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嗯，要鼓掌， 是中国代表团平昌冬奥会的首枚奖牌。 对，也是中国单板滑雪在冬奥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当然呢，昨天呢，这个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平昌冬奥会的短道速滑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天。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半个小时之内，中国队呢遭遇到了4次争议的判罚。而在女子的500米半决赛当中，范可欣和曲春雨是止步了半决赛。应该来说呢，是让中国队呢在短道速滑的这个项目当中呢蒙上了一层不小的阴影哈。 对，男子1000米的预赛当中，任子威和韩天宇先后被判犯规，无缘晋级了，非常的遗憾。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有一些项目是具备冲金的实力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对，要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奥运健儿在平昌冬奥会的表现啊。前两天虽然收获不是特别多，但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首枚金牌马上会到来的哈。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黎明的《两个人的烟火》。 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任性的我，偶尔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最爱你的是我，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 说，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两个人都寂寞，倒不如一起寂寞。冰淇淋融化在你的嘴唇，怎闪躲？怎么多的路都走过，怎舍得剩下我？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说。 好，这是来自于黎明带来的两个人的烟火。刚才我们说到了平昌的冬奥会啊，但是呢这次冬奥会呢，大家是关注点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健儿当中，看看什么时候能够为国争光，拿到一枚金牌。但实际上最近呢跟平昌冬奥会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消息比较有意思。比如说谷歌的翻译最近呢是在闹出了一个乌龙，很多人就开始吐槽谷歌什么都行，就是翻译不太行哈。 但这次翻的这个事儿啊，确实闹出了一个不太小的笑话。这个是挪威队的厨师，他想买1500个鸡蛋，但是不会韩语啊，所以就去谷歌翻译上去自己翻译了一下。但是呢谷歌翻译错，把1500翻译成了15000，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结果杂货店就真的拉了15000个鸡蛋过去，装了半卡车。 BBC 驻韩国的记者呢 David Cohen 说啊，谷歌翻译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能是因为韩国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技术系统，加上排版上呢出了点错误，就导致1500翻译成了15000，应该是那个小数点儿可能点的位置不一样啊。 对，但是你发现那个不经翻译校对就下单，这种能装下15000个鸡蛋的巨锅，应该就只有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可以背了。 所以呢，这个平常翻译的时候也得稍微关注一下翻译这个数字，对不对？但我觉得他们如果稍微校对一下的话，这数字其实不是那么难以翻译的，对不对？ 用阿拉伯数字最保险了。1, 2, 3, 4。 The Shapeshifters 带来的 Sensitivity， 非常有韵律的感觉， Funky 以及 Disco 的联动哈，好听，来自于他们的一支演绎啊。我觉得 Disco 呢和 Funky 的感觉最关键的是，这是现在所有这种复古元素的最基本的一个点，如果没有这两种元素的话，我觉得很多所谓的复古那现在听起来可能也不会有很时尚的感觉哈。 听习惯了刚刚这首歌，突然切换到了我们自己的音乐，突然觉得有点弱输了，推大一点， 下次把他的那首歌曲当电乐好吧，我觉得可能有点氛围有点太激烈或者太欢愉了吧哈。 今天6月29了，很多朋友上完今天的班就正式进入到春节假期当中了、 哎、 很多朋友呢都预定了出国游玩，如果您的目的地是迪拜的话呢，推荐您可以去一下这个现在哈世界最高的一个叫做赫沃拉酒店， 嗯， 12号已经正式迎来了首批客人，这是在阿联酋的迪拜正式开始运营了。 对，那么这个赫沃拉酒店呢是高356米，有75层楼，是座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建筑。酒店当中呢有528间客房，4个餐厅，而且有室外泳池、健身中心、豪华水疗和名牌服装店等等等等休闲的购物设施，特别厉害哈。 是前天才正式开始迎客的，它现在呢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它是以1米的优势击败了前冠军，之前的冠军是万豪侯爵酒店， 故意的吧， 就只比你高1米， 对啊，就多一点来我都不凶啊， 世界上最高的一个酒店了。 是，当然呢迪拜呢也将于2020年来主办全球的贸易的博览会，有关方面呢希望在那个之前呢每年能够吸引到2000万左右的游客前去观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又要开启中东之旅了哈。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飞轮海只对你有感觉。 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 赞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迷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 自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我跟你说，现在看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真的是超有感觉。贾倩呢说谢谢你们的陪伴，新年快乐。另外呢 Lotus Blue 也说辛苦静瑜和郭鹏陪伴我们每一天的欢乐上班路。老板发话了，今天呢可以不来上班，所以我也开启了放假模式，几分钟以后也开启你们的春节模式吧。祝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在一起哈。 今天是腊月29哈，但是已经过出了三十的味道，大家各种在辞旧迎新了。 对， 感谢大家一年的陪伴，每一天呢我们都是像第一天一样的，希望能够送出好的音乐，好新鲜的资讯，来欢乐大家的上班的两个小时。 对，而且呢我觉得每一天呢都像新的一样，你刚才这句话说得非常好，跟大家呢每一次见面都像我才说像初恋一样，像初见一样哈。 今天也是一个适合说初恋的时间呢。 是， 总之啦，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嗯，当然呢今明两天呢本市的气温会继续回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5到8度，3级左右的北风，寒冷度呢是有限的，但是北京的市民呢将在温暖当中来迎来春节哈。 嗯，我们马上要到春节了，市环保监测中心昨天也是发布了春节期间全市的空气质量情况。目前呢分析资料看哈，除夕夜到正月初二气象条件呢比较不利，将发生一次污染过程。 嗯， 所以要提醒大家五环内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一定要遵守。 对，初三初四呢本市受到较弱的气压场的影响，湿度比较高，能见度水平也比较差，预计的空气质量是凉到轻度的污染。而初五初六受到小股冷空气影响呢，整体呢质量是2级凉为主，应该来说呢会迎来比较好的晴好的天气。嗯，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所有的内容，来自于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拜 拜。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随心实现。